8-8-8-33。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FM 100.6 ，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。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。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了解完中国民主联军，这回我们来看看中共情报界的后三节。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不得人心，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，国民党、共产党、美国三方组成了军事调处小组，执行部就设在北平。中共代表团派出的首席代表是中将叶剑英，秘书长是少将李克农。两位将军在开展外事工作的同时，也秘密开展着情报活动。蒋介石密谋突袭共产党的最大城市张家口，起草作战计划的第11战区作战处长谢世炎主动地把情报送给叶剑英。这个谢世炎是陈诚的亲信将领，特地的空降在11战区主管作战，以防备西北军出身的司令长官孙连仲不可靠。陈诚他也许忘了，这谢世炎还是个抗日战将呢。谢世炎佩服八路军抗战的坚决，最反感的就是国民党打内战。谢世炎亲手制定的作战计划，在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还没看到的时候，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就已经先行看到，而且其中还附有了谢世炎草拟的反击计划。因此晋察冀部队提前地撤出了张家口，没有遭受到损失。叶剑英和马次清在特务的严密之下，深夜地前往了谢世炎的家中，主持谢世炎的入党仪式。如果说共产党内曾有部分的干部存在和平麻痹思想的话，情报保卫系统却从来的没有过这个幻想。内线力量不断地报来国民党的内部情报，充分证实蒋介石必将发动全面内战。就在内战的前夜，王玉从阎佑文处获得情报，傅作义的部队即将进攻绥东的解放区，军情紧急，王玉来不及返回延安，直接到120野战师司令部进行汇报。恰逢师长贺龙不在，留守干部又不肯相信王玉，不久就吃了不相信情报的亏。1946年10月，打入绥远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的鲁南派遣崔继胜返回延安，送来了傅作义大举进攻的重要情报。贺龙得到延安转来的情报十分重视，要求将鲁南情报组转到晋绥就近使用。中共中央的驻地更是情报斗争的重心所在。1946年的4月、5月，中央情报部连续地发出加强战时军事情报的工作指示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召开了情报工作会议，提出情报工作要与党的政治任务相结合，把防御进攻改为全面进攻。蒋介石总是高估自己的军事能力，1946年的11月，索性直接甩开共产党和民盟，自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。国共和谈破裂，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返回延安，全面的内战开始了。蒋介石召见了西北王胡宗南，设计了一个绝妙的挖心战略，先偷袭关中的囊形地带，而后奇袭延安，直取中共的最高首脑机关。胡宗南十分积极，抗战八年并没有立下赫赫的战功，现在打延安正要显示身手呢。1947年2月，胡宗南密令第36整编师和马步芳骑兵旅突然发动攻击，没想到却扑了一个空，共产党驻关中的两个旅和分机关已经提前转移。 没过几天，共产党就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偷袭了陇东的整编第48旅，损失惨重，旅长何奇被击毙了。偷袭作战，其关键就在于保密，可是胡宗南的这次偷袭却被中共的多个情报系统提前的侦知了。驻扎在囊形地带对面的国民党165师中埋伏着边保的情报力量陈汝杰和刘良济。边保一科科长余桑到前线的副线情报组直接指挥，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，165师奉命协同。得知消息的陈汝杰、刘良济提前的就将情报密报边保了。毛培春此时正在洛川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，也从军统系统拿到了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的计划，提前的报告边保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个直属中央社会部的西安军事情报组，打入胡宗南补给区司令部的杨荫东也拿到了胡宗南的偷袭计划。兵马未动，谍报先行。提前拿到这种战略性质的军事情报，表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在国共情报战中抢占了主动。一条情报渠道提供的情报，有时难免会令人犹疑。斯大林在接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时，罗斯福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情报时，都难以确定是真是假。可是毛泽东得到的偷袭延安的情报至少来自三条渠道。能够下出精妙好棋的高手，无不洞悉对手内心的阴谋，无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。这就是智斗，这就是情报斗争。情报战争有着与一般战争不同的特殊规律，经历过抢救运动中失误的中共情报界不再依靠群众运动来搞情报，新的经验是广泛拉派，重点经营，精干隐蔽，沙里淘金，精心培植少数的重点人员，长期经营，耐心地进入战略机要位置，关键时刻拿出来用，用则奇效。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打开了局面，布下网络，提升档次。胡宗南这一次也算是吸取了教训，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被泄密了呢？1947年的2月28号，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胡宗南，两人密商作战方案，决心奇袭延安，一举打掉中共首脑机关。接受了过去两次偷袭囊形地带都泄密的教训，胡宗南这一次决心严加保密，连心腹大将都不通气了。不过再保密也是有人干事的，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而且可靠的熊向晖了。熊向晖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贤妻冷子，非到关键时刻不肯轻易拿出使用。1946年的5月18号，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，请求陕击延安。熊向晖立即通过王时坚密报延安。这时周恩来不慎将一个小本子遗忘在了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飞机上，上面有着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。按照情报工作的惯例，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进行转移，可是毛泽东说过，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。周恩来经过反复的思考，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国民党，布置熊向晖暂时隐蔽半个月，以观察其动向。1947年1月，熊向晖在南京成婚，胡长官派代表致辞祝贺，蒋大公子蒋经国也亲自的担任了证婚人。按照胡宗南的安排，熊向晖将前往美国留学。到了3月1号，保密局突然有人来上海寻找熊向晖，熊向晖判断自己已经暴露，匆匆回家与妻子陈小华诀别。到了南京，却见到哈哈大笑的胡宗南，推迟出国三个月，打下延安再走。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在3月10号攻打延安。那一天，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召开了会议，重新提起中国问题，蒋介石要给国际造成一个既成事实。得到这个创立旷世奇勋的机会，胡宗南十分兴奋。胡宗南可不是一介武夫，胡宗南是个有思想、有主张的人物呢。胡宗南有着政治雄心，接替蒋介石的班儿。 攻占共产党的首府延安，胡宗南要发布国民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的施政纲要，这个纲要写得比共产党还要革命呢。如此大文，非得请出熊向晖这个大笔杆子才行呢。3月2号晚上，熊向晖拿着胡宗南提供的背景材料，关在密室中起草文件。这攻略延安方案，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是15个旅14万人，发动进攻时间是3月10号的拂晓。前一天从上海、徐州调集94架飞机轰炸延安，陇东兵团佯攻，左右两个兵团以闪击行动来夺取延安，保证其歼灭共军主力。面前摆着这样的重要情报，熊向晖当然是照抄不误。到了3月3号上午，熊向晖跟随胡宗南乘飞机到西安，当晚便将情报转述给王时坚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在见到这份攻略方案的时候，国民党部队的军长、师长、旅长可都还不知道呢，因为他们的司令官胡宗南重视保密呢。贤其不贤，冷子不冷，熊向晖这颗棋子堪称是周恩来的手筋，果然在保卫中共首脑机关上派出了最大的用场。中共情报界向来有龙潭三杰之说，钱壮飞、胡底、李克农三人潜伏在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中，及时地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，拯救了党中央机关。现在中共情报界又有了熊向晖、陈忠京、申建三人潜伏在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身边，及时地截获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，再次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。周恩来将其称赞为后三杰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，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中共情报工作的部署日渐周密，除了后三杰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多条渠道不断地送来军事情报。毛培春报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，陈汝杰、刘良济还送来了国民党部队内部颁发的地对空联络信号，这就充分证实胡宗南不但计划空袭延安，而且还可能在延安的机场空投散兵直袭解放军总部。提前得到战略情报的延安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。毛泽东用兵向来大胆，陕甘宁边区本来只有7个旅，约3万人，这还让延安的卫戍司令王震带走了2个主力旅东渡黄河支援晋绥作战，就连联防司令部的保安团也跟着去了。如果现在急令王震回防，也是远水难救近火，胡宗南一旦激将就会直接的开进延安。叶剑英总参谋长急令卫戍区派兵到机场警戒并设置相关障碍，值班的干部们没有弄懂其含义，就只派了一个连。连队指导员刚刚吃完饭，叶剑英的吉普车就到了。 怎么搞的？还没有设置障碍，出了问题你们负责吗？ 卫戍区的人这才知道敌人要激将，得赶紧设置障碍，破坏跑道才行啊。可是尽管中共事先得到了胡宗南袭击延安的情报，尽管中共事前已经向全国公开公布国民党背弃和平协议，但是这一次已经不能够像1943年那样高调唱着空城计阻止进攻了。大敌日本已去，国民党了无顾忌，蒋介石此时的兵力优势是 3.37:1， 此时正是图共良机呀。敌强我弱，毛泽东的决定是撤出延安，诱敌深入，寻找机会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。时间到了3月11号，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撤离，7个小时后，国民党飞机凌空轰炸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从枣园搬到王家坪的解放军总部指挥战事。西北野战军司令调来一个团守卫机场，防止机降。延安的各机关紧张的动作分散转移，保安处的工作分外紧张，一方面要按照中央部署保卫延安的安全，同时还要转移自己的机关家属。处长周兴此时正在下面搞土改呢，副处长李启明便奉命领着100多个干部支援前线， 边保机关只有副处长赵苍弼一人主持工作。17号，国民党的14万大军向北进攻，炸弹就掉在了毛泽东的院子里，气浪直接冲倒桌上的暖水瓶。延安的各个机关忙着撤出，当老百姓们都出城时，毛泽东这才撤离延安。边保处长周兴日夜赶回，率领一个骑兵排在后方护卫。中央办公厅的楼房着火了，保安团参谋长夏飞查明这不是有意放火。延安市的公安局长郝苏最后的检查市区，只见每个机关、每个商店、每个房屋、每孔窑洞都是人去屋空，大街当心只有炸死的乌鸦，城里还有些房屋在燃烧。郝苏不让救火，不管这些坛坛罐罐了，我们上山打游击去。夏飞带人在城里埋着地雷，郝苏带着游击队撤离。队伍刚刚出城，国民党的部队就突然降临了。两路大军聚前一合，游击队最后一个战士被俘虏了。胡宗南进入延安，总算有个斩获。延安的大撤退虽然说是预有准备，还是有着不少的乱象。陕北人把这种撤退叫做跑反，从机关到群众都要跑反，都有家属孩子，都有坛坛罐罐，也都有着麻烦。边保机关是走了，副处长赵苍弼带着干事马夫、秘书蔡成到处的检查，重要的档案也都带走了，还有一些文件来不及装运，怎么办呢？于是这三个人就把所有的文件集中在一口窑洞里面，再从崖上挖土，把整个窑洞封土盖住。毛主席的汽车路过机场，道路已经破坏得无法通行了，边保接到了修路通知，赵苍弼又赶紧带人去抢修道路，待到车队通过时还要再次的破坏道路。慌乱也在所难免，从1936年年底到1947年年初，延安的十年处于和平状态，当地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和平生活，一下转过弯来实在不容易呢。没想到乱子是越出越大，居然出了一个叛徒韩继恩，一举拿下中共的首府，蒋介石意气风发，组织中外记者团纷纷到延安参观。拿下一座空城的胡宗南明知道自己的手里俘虏太少，却也得造假应付呢。训练了几个人来饰演共产党的干部，可惜他们的演技都不是很好。这时却来了一个自动投诚的韩继恩，自称是边保处的科长。韩继恩在众多的记者面前侃侃而谈，还书写了延安今夕来糟蹋共产党。曾任边保科长的韩继恩刑讯逼供，贪污吸毒，道德败坏，乱搞女人，被边保撤职查办。但是边保在跑反的时候没想到处置这个人，留下后患。韩继恩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，还带着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埋藏的档案。延安跑反既有主动也有被动，共军撤退既有英雄也有叛徒，这才是真实而完整的生活，真实的生活包括战争。战争时期最神气的那要数军队了，组织严密，供应也是相对充足的，最为麻烦的那要数家属了，女人孩子一大堆，到哪里都是个累赘。边保的机关和家属向后方进行转移，大人背着孩子，骡子驮着行李和档案，夜里边的家属走错了方向，河水轰隆隆的，好像要把人吞掉似的。年轻的干部高奇夫便背着孩子趴在地上，摸着桥板向前爬行，一夜只走了20-30里路。好不容易走了3天才到瓦窑铺，却碰上了边区政府的骆驼队，又引来了飞机轰炸。惠玉秀的2岁的儿子从炕头上掉下来，头部红肿，化脓，发着高烧，不用麻药开刀，孩子哭得都没气儿了。跑反中最苦的要数女干部了，男人一甩手就上了前线，孩子全都丢给了妻子。苏萍刚刚生产2个月就背着孩子上路了，行军天天掉队，孩子胖，母亲瘦，老百姓们劝苏萍把孩子留下换匹马骑，苏萍是死活都不干的。丈夫郝苏派警卫员送来一批骡子，苏萍婉言拒绝了，你的骡子打仗去，大家走路我也走路。行住随得，掉队的苏萍看不到队伍的尾巴，紧张了，